马上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了。在节目最后，依然为大家送上的是王菲为影视作品演唱的一首歌曲，它是2014年由赵宝刚导演执导的电影《触不可及》的一首主题曲，叫做《爱不可及》，由林夕来作词，张亚东作曲，这样的一个强强联合的组合，可见这个作品也一定会成为精品。这首歌呢，在2014年就获得了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的第三位。在今天节目最后，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您，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。 记不只要一生之力，风已经而心不息， 北京时间